借着无声的夜，此刻的你需要谁的陪伴呢？谁能说在无助的时候我不想有个人来陪伴？又谁能说在绝望的时候我不需要一个鼓励的眼神？谁能说在受伤的时候我不希望有个人来安慰呢？969都市夜归人，一起来听孙燕姿《隐形人》。 我是六人游定制旅行的潮汐，我承诺六人游专注为家人和朋友提供定制旅游服务，无购物，无自费，不跟陌生人拼团，

尝尽了苦悲，才懂真情可贵。 要下雪，心开始凝结，该怎么迎接我们最后一个圣诞夜？我害怕下雪，爱将会冻结，为你说过却让人有等待的感觉。说好两颗心要撑着雪，相约在那拥抱的季节，冬天来得太狼狈，穿越了诺言。茫茫的世界碎成雪，所有快乐都已流成泪，而我一个人面对整夜的心碎。在下雪，意味着离别，我心头的雪不知还要多久才溶解。说好两颗心要撑着雪，相约在那拥抱的季节，来得太狼狈，穿越了诺言。白茫茫的世界碎成雪，所有快乐都已流成泪，而我一个人面对整夜的心碎。世界碎成雪，所有快乐都已流成泪，而我要怎么面对整夜的心碎。 Thank you.

我爱你有多深，你能够对我几分，仿佛前世皆今生，痴心等待不必问。我爱你有多深，你能够还我几分，唯恐我会迟迟等，你竟冷漠转过身。我爱你这样深，日月星辰可为证，一朝决心不再为你等，竟难免霜雪难分。我爱你这样深，哪怕下雨冻雷阵，一朝决心不再为你等，竟难免霜雪难分。我爱你有多深，你能够对我几分，仿佛前世皆今生，痴情等待不必问。我爱你有多深，你能够还我几分，唯恐我会迟迟等，你竟冷漠转过身。我爱你这样深，星辰可为证，一朝决心不再为你等，竟难免霜雪难分。我爱你这样深，哪怕下雨都泪声，一朝决心不再为你等，竟难免霜雪难分。日月星辰可为证，一朝决心不再为你等，竟难免霜雪难分。我爱你这样深，哪怕下雨冻雷阵，一朝决心不再为你等，竟已难免 我是六人游定制旅行的潮汐，我承诺六人游专注为家人和朋友提供定制旅游服务，无购物，无自费，不跟陌生人拼团。定制旅游，请关注六人游定制旅行微信公众号。 公司注册建筑资质办理找顶呱呱，电话52514000。 会计代理贷款代办服务找顶呱呱，电话52514000。 商标专利申请找顶呱呱，电话52514000。 顶呱呱一站式商业服务平台，电话52514000。上小顶网。 经典调频，北京 FM969 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少爱可以重来，有多少人愿意等待， 当懂得珍惜以后归来，却不知那份爱会不会还在， 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有多少人值得等待， 当世界已经桑田沧海，是否还有勇气去爱。 繁华都市里，远离车水马龙的喧嚣，在时光里回味你最经典的青春，老唱片的气味夹杂在耳语的风中，窗外的四季被装裱起来，听经典音乐第一台，北京 FM 九六九，随时随地听经典，听经典。 日前，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表示 ，CPI 还会温和上涨，总体物价走势比较温和，不会出现通胀。对于楼市是否回暖，他指出，新一轮房地产市场调控因地制宜，分成施策措施正确，成效明显。经典九六九，亚威带你听资讯。日前，上海市已经在全国完成了共享单车团体标准编制工作，其中规定单车必须要有 GPS 定位，三年强制报废，押金退回不得超过七天，用户满12岁才能骑，70岁以上用户必须提供健康证明。今天起，网购商品七天无理由退货暂行办法正式施行，网络交易管理办法也实施满三周年。然而，目前不少海淘平台依然明确规定，购买商品不支持七天无理由退货。近日，商务部拟规定，租赁式公寓企业应配合顾客办理居住证、暂住证，客栈民宿经营者不得以叫嚷纠缠旅客招揽住宿，不得强行向旅客推销，不得任意哄抬收费，不得设置侵害旅客隐私的设备。 经典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教室里那台风琴叮咚叮咚叮咛，向你告白的声音，动作一直很轻，微笑看你送完信，转身离开的背影，喜欢你自己清秀的关心，那温热的牛奶瓶在我手有你在的地方，我总感觉很窝心，日子像旋转木马在脑海里转不停，出现那些你对我好的场景，你说过千万说 周杰伦给很多的人写过歌曲，刚才的这一首来自于张韶涵的演唱《亲爱的那不是爱情》也是其中一首。最近有看到一段演唱的视频，是蔡依林在某卫视的演唱会上的演绎，唱的也是周杰伦的作品《倒带》。感觉这么多年过去了，这样的一个现场，蔡依林的表演可以说少了当年的歇斯底里，更多了一份沉稳和释怀。也许是年龄的增长，也许真的没有什么是放不下的吧。九六九都市夜归人，一起来听到萧敬腾版本的歌曲《倒带》。却放不开。

不管是在社会还是在家庭当中，女性所扮演的角色都是重头戏。投身创业的女性在中国已经蔚然成势，而创业不易，以女性的身份创业更是需要果敢和勇气。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九六九老板说，我是周周。今天老板说的主人公正是一位女性创业者，当我以崇拜的眼光和口吻称赞女企业家的时候，她却回答说，创业不分男女，每个人都是孤狼。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走进她的故事。 今天调频北京 FM 96.9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做客969的老板说栏目，我是第五大道奢侈品网的联合创始人孙多飞。 每一期老板说在采访的过程当中总是会聊到初心这个词，其实每一个创业者的初期阶段都会有初心，而孙多飞同样也是因为自己的初心开始了创业， 其实就是想把这件事情把它做好。其实你做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你做的这一点点小小的努力有可能对我们这个行业发生会有一些比如说格局的变化，可能会促进我们整个行业效率的提升。所以这个时候你可能放眼的并不是说我能从这个公司里面获得多少钱，而更多的是我特别想在我们这个行业做一点点事情，做一点点可以提升我们这个行业效率的事情。 生活总是局限的，但每一种经历都是在丰富自己的生命。从一个女性的角度来说，孙多飞扮演的角色非常多，她不仅是公司的领导，也是一位妻子和母亲，而她对于生活和工作的处理同样完成的非常漂亮。 因为我作为一名这个女性的创业者，我同时也是一名妻子和母亲，所以的话我对孩子可能跟有一些妈妈不一样，他们可能会很多就事无巨细的自己去做。我老是给他们讲，我说妈妈不可能每天会陪伴你，但是妈妈可以做的有一点就是我是榜样的力量。大概在从2014年、2015年以后，我就不把工作带回家了，我希望给自己更多的这个空间去思考。有些时候我发现我忙忙碌碌，其实不一定，还不如我停下来思考。因为你会看到公司有那么多人，他在跟你共同的去奋斗去创造，我需要我自己时刻保持我一个很高昂的一个打了鸡血一样的正能量的这种状态。 孙多飞的经历很丰富，从央视导演到美国学习时尚，再到如今把第五大道奢侈品网经营得如此成功，支撑他一路走下来的除了一个叫做初心的词语之外，还有一个词叫做责任感。而在节目当中他也和我们共同探讨了对于女性创业者的看法。 女性创业者的话其实有好的地方也有不好的地方，她比较有韧性，但是实际上呢，其实我们在这个融资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就会碰到有些这个投资人会不停的来质疑我的性别，说你们这女性创业者啊，你们可能会比较感性啊，你们可能在管理上面你不够强悍。对我来讲其实我都一笑而过，创业不能分性别，敌人不一定说因为你是女性我就不厮杀你，在商场上都一样。 孙多飞的创业之路更像是一次探索价值的旅行，他呈现出的女性创业者形象更像是一身戎装的战士，听他的创业故事胜似细读了一本好书，细品了一杯咖啡。当然这本书同样有创业的干货，曾经在微博上看到了孙女士分享了一条很有意思的话，叫做鸭子划水，而在节目当中他也跟我们讲述了鸭子划水的正解。 鸭子划水呢，它指的是这个鸭子它在这个水面上，你看到它，它就是胜似这个闲庭信步，它非常的这个悠闲，但是实际上你会看到它水下面它的这个脚在不停的划不停的划。有很多人你看它表面上非常的光鲜和亮丽，但是它可能背后他要付出非常多的这个努力。我觉得任何的这个创业者吧，不管他在这个路上是否是成功的，至少对于他个人来讲他肯定是有收获。 即使成功但依旧努力，即使身为女性但依旧承担起了诸多的社会责任感。在孙多飞的生活里我看到了他扮演了诸多的角色，而对于一个企业的创业者，对于诚信他同样做得非常好。 我对诚信的理解，有好多人可能会觉得特别高大上的一个题目，其实我就觉得说，你晚上睡觉的时候你是否睡得着，你对得起消费者，你对得起品牌方，你一定会睡得特别踏实。 创业路上总有人在不断的向外走，为了某一个目的而去拼搏一把。 曾多菲在创业的道路当中始终保持着一份清醒，那就是创业上真正的成就感更是一份社会责任感。感谢收听本期老板说，我是周周。想要了解老板说的更多内容，可以关注969老板说的微信公众号。我们下期再见喽。北京欢乐无限，游北京请选择正规旅游渠道，谨防非法一日游陷阱。详情请登录北京旅游网www.visitbeijing.com.cn。咨询投诉请拨打北京市政府非紧急求助热线010-12345。